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日，周末的最后一天，除了享受假期的同时，也要提前做好下周的工作安排哦。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5度左右，最高气温5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度到6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6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看到的是朝阳大兴区都是-7度到5度，丰台区、海淀区都在-6度到5度左右。 有听友问，冬天吃点什么蔬菜比较适合呢？其实啊，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茴香。茴香可是冬天最厉害的绿叶菜，它对于所有的寒症呢都有保健调理作用。比如平时手脚发凉、胃寒、爱吃热食或者小腹冷痛等，有这些情况呢，吃茴香对身体都有好处。食用方法就很多样了，生拌茴香菜、小茴香豆腐汤、茴香饺子，是不是听到这儿有点嘴馋了呢？除了茴香让你嘴馋，接下来的这个地方的小吃让你止不住的流口水。好牛奶发酵而成的酸奶，传统的酥油茶，酥甜松脆的好牛肉，都可以在马加米西藏歌舞餐厅吃到。 我今天第一次来这个餐厅吃饭，屋内的装饰很有藏族特色，刚刚吃的烤羊排肥而不腻，皮非常的脆，大厅有表演，都是地道的藏族小伙和姑娘们。 当然，想要感受最正宗的藏式美食呢，还是要去西藏。但如果你没有时间，可以来马加米西藏歌舞餐厅品尝一下啦。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呀、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

情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为何上天要我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接龙。 今天

己，我不在乎。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伤口，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 一千零一夜，夜夜看到他思念，就 郁的脸，一天明一夜，夜夜听到他流泪，不知该怎么去安慰。是真心都当真心，让我就从今夜起在身边为他清唱温暖的旋律。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如果你可以忘记我。 Hello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俊。我的新歌《如果你可以忘记我》现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它是一首情歌，它表达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时候的挣扎和分开之后一方对另一方的挂念和不舍。所以希望这首歌的深情能够打动正在听歌的你。 12月21号下午 ，IAI 国际旅游峰会 ，IAI 国际旅游奖颁奖典礼 ，IAI 国际创想节2018启动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办。来自旅游界、广告界、品牌界、媒体界的精英齐聚一堂。商务垂询010-6546-2208。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冲着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先生好春，否则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之间有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困不进潮。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喜欢。 我喜欢。 有一脸忧， 我喜欢。 这样被你征服，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 我们只喜欢挑剔的耳朵，用我们的挑剔助您脱颖而出。 想听经典好音乐，听 FM 九六九；想做品质好广告，选 FM 九六九。 FM 九六九让选择变得简单。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是华语歌坛屈指可数的励志型歌手之一，90年代以一首《窗外》红遍大江南北。他曾担任2008年北京残奥会爱心大使、火炬手，并献唱开幕式。代表作品《窗外》《初吻》《把心交出来》等歌曲至今传唱。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歌手李琛，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风风雨雨中飞过。

钱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就算发钱，我都要站在你身边。在你身边，就像在世界的顶点。拥有了你，我就在世界的顶点。 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我是陈洁仪，享受一下难得的时光吧。现在是早上8点钟。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